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时间过去得很快，转眼已经跟十月告别，跟十一月 say hello 了。今天是11月1号，今天好像也是西方的某一个节日哈，所以我们的开场歌曲呢很应景，就叫做浩胆你就来，有胆量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 恭喜你啦，恭喜你啦，恭喜你，害我的命来安安，你的心我的心结结做一回，是要打算安怎。恭喜你啦，恭喜你啦，恭喜你，害我几天在茫茫，你的心 好歹你就来，来自于阿妹张惠妹，这也是阿密特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2009年了。阿密特呢是张惠妹在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名字，当时之所以用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阿妹想要凭借这张专辑让自己的曲风有所突变，唱出内心的各种真实情感。那这也是阿妹的第一次翻声。阿密特这张专辑当年是大获成功啊， 在2010年第21届台湾金曲奖颁奖典礼上呢，也是获得了年度歌曲奖、最佳普通话专辑奖、最佳普通话女歌手奖等很多的奖项。之后又推出了《阿密特二》，以及不断的分声，各种各样的一些专辑和各种各样的作品的呈现。11点05分，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正式的出发。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意大利。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塔罗花园，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当然也是各种各样的拼接到一起的一个花园。简单的先说一下这位设计者哈，设计者叫做尼基德桑法勒。这位设计者呢，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没有成为艺术家的话，尼基德桑法勒很可能会成为一位惊艳世间的超模。毕竟他的美是无可争辩的，在上世纪40-50年代呢，频频登上时尚杂志封面。宽额头、高鼻梁、深眼窝是他的外形的一个特点。但是呢，就在自己的模特生涯走得还挺不错的时候，尼基在刚刚18岁的时候就决定退出模特界，拥抱艺术圈。尼基的艺术风格呢，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在当时的社会各界呢，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要说到他的巅峰之作呢，就要数藏匿在意大利托斯卡纳乡间的群魔乱舞的塔罗花园了。而塔罗花园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好看的？嗨，各位，让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在塔罗花园好好的转一转。接下来这首歌曲，会唱的朋友应该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跟着一起唱了。来吧，黄豆，陈小春。 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别急着到处走，再过不久会出头。 这又是一个 Big Genesis Production。 为何要争斗，要多少钱才够，在自己院子里要闹到什么时候，外面的事太多，墙太厚看不透，其实我们都属于同样一个节奏。朋友快来握握的手， 不知何起来变成 拳头，要我怎么样你懂。 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一粒都记不住油，别再让彼此难受。外人叫我们打斗，应该一起去奋斗，不必急着到处走，再过不久会出头。 那若你还听不懂的话，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Break it down， 1 2 3 4。 为何要争斗，要多少钱才够，在自己院子里要闹到什么时候，外面的事太多，墙太厚看不透，其实我们都属于同样一个节奏。朋友快来握握的手， 我怎么样你懂。 Like this， 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 小黄豆 一粒都记不住油，别再让彼此难受。外人叫我们打斗，应该一起去奋斗， 不 必急着到处走，再过不久会出头。 同一个梦，同一首歌，放松着我们的心头，希望你会听懂我心中的激动。 一个熟悉的现象，我们的互相勉强，搞了整个地区受了影响，是我联想到这个镜像，就像百年前大豆投降，但现在不一样，是我们的时光该来，等我们做个小文豆，打不棒成领文领文章，争取像龙小芳，接下来在世界上撞一番，闯一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数不到，小心叫万脱臼，小心心里的偏见，别管数字而忽略数值，因为当你有了 quality， 跟着你将来你不缺任何东西。 同一个梦， 同一首歌放松着我们的心痛，希望你会听懂我心中的激动。 其实这个问题我影响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并肩。 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陈小春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品了。最近呢，他也是带来了自己的全新的作品啊。据说这新一轮的巡演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要重新的在歌坛当中继续的大放异彩。11:11，我们都是小黄豆。虽然活在同一个宇宙，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地方你还没有去过，没有感受过。这个时候跟着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么的精彩。来吧，下面我们去塔罗花园好好的看一看哈。塔罗花园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怪异花园的集大成者。在决定建造塔罗花园之前呢，尼基在旅行当中分别探访了世界各地非常有名的魔幻花园。比如说提到魔幻花园，很多人都会想到的魔幻建筑界鼻祖高迪的著名作品巴塞罗那的古埃尔公园。古埃尔公园的那个石凳啊的那个设计，包括很多的这个花园本身的设计，都是非常的别出心裁的。还有意大利的博马尔佐花园，这里有标志性的奥加斯之口，包括还有法国奥特里维的理想宫，还有美国洛杉矶的华兹塔等等。想象一下各位，一个脑中本身就充满着各种各样奇思妙想的艺术家，在参观完这些如梦似幻的花园之后，我们很难想象他的大脑当中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大风暴。但总之在1974年的时候，尼基就决定吸取以上这些花园的精华呢，再融入自己的艺术风格，以塔罗牌当中22张神秘的主牌人物作为线索，设计并建造一座当时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秘密花园。于是他联合几位其他的建筑师一起悄悄地展开了这项非常浩大的工程啊，而且一做就是24年的时间。有哪些好玩的不要着急，稍后我们会一一的去�逛一逛。今天是11月1号，可能有些朋友晚上会参加一些活动，参加 party， 比如说可能会参加换装。今天晚上你会换什么样的服装？脸上的妆容又会有怎样的打扮？跟随王诗安一起换装。 别怕。 会发现你是没过关，把离开的幻状幻想和谁专属的梦想，用坚强顽强的坚强，做你最美丽的模样。眉目若等就难来到，该多好，可惜时光间人老，一颦一笑已倾倒，微妙微笑装得再美妙，只会感觉更渺小。想想花转绽放，盛开自己的梦想，用成长顽强的坚强，重拾你微笑的。 王诗安的换装。虽然呢，王诗安是在荷兰出生成长的，从小呢就接受西方音乐教育，但实际上他更有着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非常密切的深厚家学渊源。母亲和外祖父呢都是京剧演员，在2017年的这张专辑《诗》当中，王诗安呢也是和母亲合作过一首歌曲啊。而自从和方大同进行了合作之后呢，在《诗》这张专辑当中，他们两位更是把东西方音乐的结合做得非常的到位。从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换装》当中的编曲就可以略知一二了。《换装》这首歌曲呢，仍然是和新加坡女作词人小韩的合作，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呢，和刚刚结束的一段恋情的亲友进行对话，当然也是安慰失恋者不要眷恋束缚，走出阴影，坚强起来才能够重生和成长。不仅恋情，王诗安觉得呢，面对人生每个阶段，每次的重大改变都需要重新调整好自己的各种状态，积极面对未来，去展现出更加坚强更加成熟的一面。而这每一次的转变就像是换了一套服装一样，给自己一个全新的面貌。好吧，继续的来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塔罗花园，好好的看一看。首先我们要去往的第一个景点呢，是一号魔术师和二号女祭司这两个景点。首先我们来到的是魔术师这个景点啊，可以看到是蓝色的通体，然后呢女祭司呢也是蓝色的。在尼基看来，女祭司代表着神秘而准确的女性直觉，所以在她的作品当中呢，她把这个人物形象强调出的是任何仅凭逻辑和理智来阐述事物的都是肤浅的状态，所以她融入了更多的感情，把这个雕像做的是惟妙惟肖的，这样她觉得才可以领会事物的深刻。我们仔细的看一下这个雕像啊，眼睛一边是血红色的，另外一边没有眼珠，嘴巴是一个张开的 O 型的一个状态，在嘴巴和右眼之间呢还有一个小洞，像是脸上长了一个很大的痦子一样。头发呢像树干爬满了自己的头，这样的一个外形感觉听起来有点可怕，但实际上看到了以后你会深思一下，然后观察很久，可能会想到一些事情。而刚才所说的魔术师这样的一个雕塑呢，在塔罗牌当中呢是象征着思考敏捷，也有着开端开始的寓意。尼基认为魔术师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如果没有他，也就没有我们这个充满了矛盾却又无比绚烂的人间世界，所以他把魔术师的雕塑呢做的是惟妙惟肖，而且非常的精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跟女祭司也好，魔术师也罢，风格很搭，猛地一看这样的雕塑，哎，有那么一点点的站立，但仔细看起来，艺术感、可视感还是非常丰富的。 Cause this is daylight, daylight night, and no one's gonna save you from the beat. 跟今日的气氛也很搭 Thriller 非常经典的一首战力啊，此刻听到最后这个魔鬼般的笑声，也确实让人听起来是那种非常战力的感觉。 Michael Jackson 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就叫做 Thriller，在1982年的时候发行，然后在1982到1984年之间呢， Thriller 这张专辑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很多国家的专辑销售榜上都是拿下了冠军。在2006年的时候呢， Thriller 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被评为是唱片史上销量最高的专辑。而这张专辑呢，原本被取名为叫做 Starlight 星光，或者是 Midnight Man 午夜男子。后来之所以改名为 Thriller 战力呢，是因为 Michael Jackson 觉得这个名字带有着明显的畅销的潜力，而专辑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胡桃匣子》。在后期的制作当中呢，当时的 Michael Jackson 由于不满意歌曲的混音效果，他也是冒着被东家起诉这样的风险啊，重新录制了整张专辑。虽然这张专辑当中除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同名歌曲之外，还有另外两首大家非常喜欢的，其中是 Billie Jean 还有 Beat It。11: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跟随着邓福如感受一下在旅行当中听作品的时候你的那种对于生活越来越爱的感觉。 金绿色的大大雨伞风随便那个吹，云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展览资讯。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11月9号到12号将在保利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次展会总展厅面积达到7000平方米左右，80多家国内外参展商将在现场展卖，紫檀博物馆等文博机构也将参展。本届博览会的主题是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文化遗产，将邀请大运河沿线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6省市收藏家协会参与，各地展商将携带各具特色的古玩艺术品进行展览展销。隋唐大运河古陶瓷馆也将亮相展会现场，向公众展示运河故道沿线发现出土的文物，重现万艘龙船的运河盛景。除了主题展览区，今年博览会也将设置惠民讲座、鉴定及惠民拍卖等活动。据了解，文物博览会至今已经举办了8届，累计客流量达32万人次。再来关注，历时近3个月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征集活动昨天落下了帷幕。北京冬奥组委将组织专家评审会，通过初评和复评选出10件获奖作品，最终确定的设计方案将于2019年下半年适时发布。同样在昨天，北京冬奥组委2019校园招聘工作启动，这次招聘对象为2019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应届高校毕业生，以及2018年8月1号到2019年7月31号期间取得国外学位并完成教育部门学历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招聘涉及37个岗位，共44名工作人员。本次招聘每人限报1个岗位，报名人员需通过登录北京冬奥组委官网招聘页面进行岗位申报。报名截止时间是2018年的11月23号14点。报名结束后，将在北京冬奥组委官网发布笔试通知。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点34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 哪有什么都能说出个意义，废话成包装成大道理，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我快乐时候呜，我难过更要呜，对危险的渴慕，对现实的疏忽， 喜欢你 Everybody 呜呼，来自于吴青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吴青峰作品当中少见的用简单直白的口语歌词，包括编曲方面，我们也可以听到非常少见的热闹活泼的这样的曲风，让歌迷感觉到很入耳，很洗脑。吴青峰呢，也是更是邀请来90后的新生代爵士女生 9M88 进行了合唱，这样的新鲜组合呢，也让这首歌曲变得更富有趣味和变化。11:38 ,Everybody 呜呼。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的是意大利托斯卡纳乡间的塔罗花园。刚才也说到，塔罗花园在1974年的时候呢，设计者尼基就已经决定开始设计，整整一座就是24年。到1998年的时候呢，塔罗花园正式的对外开放。尼基亲手设计了参观手册，包括详细手绘的地图以及各种奇异雕塑的解说，可见于他对塔罗花园的爱是深。前面呢，我们去到了1号和2号这样的景点，1号呢是魔术师的雕塑，2号是女祭司的雕塑。接下来我们去一下3号雕塑吧。3号这个雕塑呢叫做皇后，这个皇后的设计非常的有高迪的感觉了啊。整个面部呢是那种非常斑驳的痕迹，然后两个眼珠，其中左眼呢蓝色、粉色、白色画成了一个圈一个圈的小心心，而在右边的眼睛当中呢更加的斑斓了，像是有一个这个太阳花，然后太阳花外面呢有孔雀的羽毛以及黄颜色这样的一个设计。在头顶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是皇后的应有的这样的一个面貌跟皇冠。皇后的造型非常的庞大，高过周围的小树，有一种俯瞰芸芸众生的感觉啊。更加神奇的是呢，女皇的肚子里还装有着一间卧室，你敢想，里面有一间客厅和一间厨房。据说尼基在创作期间曾在这里居住过长达数年的时间，每次和其他建筑师开会茶歇也都是在女皇的肚子当中进行的。 尼基和这座女皇雕塑的关系呢，也是完美诠释了女皇在塔罗当中的一个寓意啊。如果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感受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挺有意思，叫做刺猬爱孔雀，听起来就是首很奇妙的歌曲，当然编曲和演唱也很可爱，来自于朱静熙。看着女皇的雕塑，想象一下你的爱情。 高跟不为谁踮起脚尖，谁说玫瑰才是夏天的绝配，他们树叶间的却热烈。 这是朱静熙演唱的刺猬爱孔雀，这首歌曲呢也是跟某一部影视剧作品有关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芬迪曼王嘉尔， 王嘉尔的 Fendiman 非常的潇洒，非常的惬意。接下来我们感受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 JJ 林俊杰跟五月天的合作。今天晚上会不会有人把自己打扮成黑暗骑士呢？如果有的话，这首歌曲可以作为你自己内心当中的一首 BGM。 黑暗里谁还不睡，黑色的心情和斗篷加冕，黑夜的黑不是最黑，而在于贪婪找不到底线。脚下是卑微的肩，我孤独站在城市天际线，别问我恶爱和晒，我只是渴望飞得不如泪。善恶的分界不是对立面，而是每个人那最后纯洁的方向都逃不过考验。有没有一种考验，有没有一些淬炼，拯救了世界就像英雄电影情节。有没有一种信念，有没有一句誓言，呼唤黎明的出现。 Yeah yeah yeah yeah， 呼唤黎明的出现。 Yeah yeah yeah yeah，抓狂了贼，多年的更美目击过墙飞，而贫穷还是想找谁淹没着人们生存的尊严。文明最巅峰某天，人们和蝙蝠却住回洞穴，那最近再也看不见，都躲在发 有没有 亲身扮演英雄第一情节，你就是一种信念， 舞曲混搭摇滚风的黑暗骑士。2008年的时候呢，五月天的阿信第一次帮 JJ 林俊杰写歌啊，问他要怎样类型的歌曲的时候呢， JJ 说他很喜欢星际大战的故事，而正巧阿信也很喜欢，两个人呢也是因此结缘。于是在2013年， JJ 在筹备自己的新专辑的时候，特别请来了五月天去跨刀合作，创作出了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黑暗骑士。这首歌曲听得到钢琴和摇滚的共融，那这样的歌曲呢，不仅有阿信跟 JJ 的合作，五月天其他团员呢更是为这首歌曲去弹奏乐器，所以歌曲出色的不仅仅是阿信写的歌词，更是因为五月天每个团员的声音都在这首歌曲当中出现。我们说人生有许多的关卡，而这首歌曲想要传达的信念就是，只要我们努力，就能够看见人生的曙光，象征着音乐就是黑暗骑士，用音乐去拯救世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到了意大利的这个塔罗花园。塔罗花园可转的地方还是挺多的，一期的节目没法一一的都转完，所以留一个悬念，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的在塔罗花园当中好好的转一转，希望明天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吧。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歌曲作为我们今天的收尾，当然要欢快一点点。今年呢，周慧是带来自己的专辑叫做《不被遗忘的时光》，当然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很多对于他而言，这些歌曲陪伴他很长一段时间的很有意义的歌曲。他把这些歌曲呢进行了多多少少的改编，也是改变了以往心目当中大家对于周慧好像唱《约定》这样的抒情歌曲的一个印象，开始尝试了很多舞曲风格，包括在舞台上呢，他也会正式的跳起来，让大家重新的认识一下改变之后的周慧是怎样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来，前奏响起，腿是不是已经开始晃起来了，身体也会忍不住的跟着一起来摇摆哈。目前可能还猜不到歌名，哎，这一句起来应该就很明确咯，爱你在心口难开， 些什么、哦哦、爱你在心口难开、哦哦耶耶哎、一天见不到你来，就好像身边少了什么、哦哦、爱你在心口难开，你可知道我在爱你，心口难